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咯。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做多次就要讲咧，即系近日喺河南郑州呢个富士康嘅工厂咧，就发生呢一个工人维权事件。嗱，佢哋叫嗰个口号咧，即系系咩咧？就系我要维权，我要讨薪，讨即系要为我要攞翻啲人工啊，讨薪啊！共产党不可以背叛工人，呢句正啊！喂，共产党背叛咗工人好耐啦，根本佢唔应该叫佢共产党。喂，佢嗰支党旗系镰刀同埋斧头，工人农民，工人同埋农民喺中国而家系最凄惨嘅。OK， 特别系呢几十年嘅经济改革开放，系咪？工人同农民享受唔到个经济发展嘅成果，系咪？一个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嘅呢一个即系共产国家，系咪？喂，你而家唔系实行社会主义嘅。你而家二十大报告成日摆喺度讲社会主义嘅理想系嘛？讲马列主义嘅中国化、马列主义嘅现代化系嘛？习近平新时代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嘛？社会主义嘅成分喺边度咧？请问社会主义特别系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其实你话佢系叫 scientific socialism 都错嘅，而家以前。将佢分类咧，共产主义就叫科学的社会主义。屌你而家一啲都唔科学 ，OK？ 而家系咩？封建法西斯布尔什维克主义，咁都未通。屌你，封建法西斯官僚资本主义，我够识啦呢啲口号。屌你，我够识帮你标签啦。初初我都仲认为系封建法西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家系封建法西斯官僚资本主义 ，OK？ 你共产党大把钱，系嘛？老百姓就穷到窿，系嘛？咁呢个富士康嘅所谓暴力冲突或者暴力事件啊，影网上即系流传好多影片，我哋一段都播唔到嘅，一播就俾人黄标嘅，唔好搞啦，系咪？即系冇乜意义嘅，因为我评论嘅焦点唔系喺嗰啲暴力嗰度，系嘛？嗱，呢種咁嘅暴力嘅抗爭咧，喺呢個富士康啊，即係鄭州富士康工廠裏面出現。咁其實個主要嘅嗰個因由咧，就唔單止係因為要同富士康啊，即係攞佢合理嘅薪酬，係嘛？即係話誒，佢哋改咗合同啦，導致我哋冇辦法得到承諾嘅補貼。嗱，我諗呢個郭台銘咧，面對呢一次咁嘅工人暴力事件咧。暴力抗争咧，咁佢都会有啲行动啊，要做啲嘢嘅，系嘛？如果唔系呢个郭董，喂，佢而家作为即系中国最大嘅手机生产商，系咪啊？全球最大唔系中国最大，全球最大苹果手机制造基地富士康工厂，其实富士康喺中国养咗超过100万工人，请咗超过100万工人，系嘛？咁过去咁多年来都即系多间唔中都发生一啲所谓。即系工人嘅蛙变事件，但系都后来都即系得到合理解决啦，系咪？咁啊，始终都系一个血汗工厂啦，讲句难听啲，系咪啊？咁你共产党点样维护工人嘅权益啊？咁但系今次呢件事咧，就同嗰个风控有关，系咪？最近中国嘅疫情啊，即系爆得好犀利嘅啊！当然喺成个中国嚟讲，几万咁。都唔算係咩啊！不過喺佢哋嗰個就係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嘅呢個咁嘅基本立場同埋習近平嘅最高指示底下，就個個亂曬龍啦，係咪？喂，嗰啲管理人員或者啲行政人員、行政機關嘅成員，佢梗係喂大佬要按照呢個最高指示去到最盡啊嘛，係咪？咁對人民嗰個所謂自由係咪？ 就喂，等于是大条道理去监控，是吧？咁亦都影响佢哋嘅生活，系嘛？上海啊，封控嗰啲，即系啊嗰啲重灾区，喂，讲紧系几个月嘅，系嘛？你都出唔到门口嘅，咪饿死又多过病死，咪跳楼死嘅又多过病死，系嘛？系搞到咁嘅，人间地狱一样。最近顺德又系，海珠区又系出现好多，系嘛？喂，为咗去几万人排长龙喺度去做呢、這、一个即系核酸，系嘛？跟住又系翻红马、黄马、咩马，搞到乱晒龙，喂，成个生活秩序乱晒龙。咁好啦，你而家呢个富士康事件咧，佢系即系之前因为工人因为要逃离嗰个封控，个徒步返乡，系嘛？咁啊，于是就出现好多即系所谓民变咧，又系嘛？咁富士康嗰度就厂区啲工人即系暴力抗争，因为不满呢个持续即系同埋好混亂嘅呢種咁嘅所謂封控政策啊嘛，係嘛？咁所以另外就係對富士康就係、是、嗰個所謂招工嘅津貼啊，即係不公平咁啊。嗱，其實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暴力抗爭，或者如果用中國嘅術語咧，呢一種咁嘅工人嘅鬥爭咧，佢對象一個就共產黨，一個咧就係富士康，係嘛？咁你又幾大鑊咧？係咪？對佢哋嚟講真係好大鑊嗱，我哋睇翻。即係綜合呢個 BBC 同埋《華爾街日報》嗰個報導引述工人嘅講法，就係話有啲工人發現咧，原本富士康話答應俾佢哋津貼，但係就延後發放，係嘛？咁於是導致需要用錢嘅人咧就不滿啦。咁啊之中有啲工人就好憤怒啦，係嘛？就話呢啲獎金有啲推遲到2023年嘅3月或者5月，嗱拖到呢個時間咧，春節就已經過完啦。主要就係啲錢咧，我嚟渡年關㗎嘛，大佬係咪？特別係嗰啲要錢。嚟過年嘅啲臨時工咁啊頂唔順噶嘛，你過咗春節先俾大佬啊，係咪？所以呢個郭台銘呢個富士康咧，喂喺呢件事上面，如果啲工人所說屬實嘅話，喂佢哋真係管理係好有問題喎，老實講係嘛？好啦，呢啲工人亦都透露咗富士康單方面修改合約內容，又令到即係啲工人係非常之憤怒啊！咁又另外一方面咧，又驚被封控隔離。咁嗰啲津貼啊、薪水都冇辦法到位嘅情況之下咧，就演變到今次嘅集體維權，大陸叫做維權啦，維護本身嘅權益、維權嘅抗爭。而呢個抗爭咧係出現暴力嘅成分嘅。咁大家喺網上可以睇到好多影片嘅嚇，即係都好好得人驚嘅。咁但係我哋呢啲咧就唔可以喺度播啦，係嘛？咁啊，大家你可以睇啊，你聽我講就得啦，係咪？咁啊，呢個財聯社最新嘅報導咧就話，鄭州嘅富士康對於選擇離職返鄉嘅新進員工就給予人民幣10,000啊，而家就係咁樣啦。咁啊，包括呢個薪水、隔離費、誤工費、車費等各類補貼。但係咧，有啲勞工咧就發現佢哋去攞嘅時候得翻3,000嘅啫，於是又喺出邊咧就即係聚集，成件事就係咁。呢個就嗰個抗議嘅原因。嗱，但係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同嗰個即係高壓風控咧，亦都係有關係。即係大家逆地如此諗下啲工人係嘛喺呢個工廠度係嘛，甚至乎好多人都認為呢一個係一個血汗工廠嚟嘅係嘛，即係無論待遇啊或者福利啊各方面咧啊都唔符合，即係譬如有國際法噶嘛，大佬你有呢、這個即係有參加聯合國嗰個公約噶嘛，大佬係咪？咁你中國點可以咁樣啊？俾啲廠商咁樣對啲工人咧？屌咧就係你嗰支黨旗就係工人農民啊嘛，係咪？嗰支五星旗有兩粒星，係工人同農民啊嘛。咁而家即係變咗咩啊？係嘛？咁而家應該就搣咗你兩粒星，就加屌你官僚資產階級加落去，係咪？係咪應該要咁咧？係咪？所以呢啲咧，即係作為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係講咩咧？我哋成日話啊，民主黨美國民主黨係左膠，係咪啊？啲左膠咧，呢個係一個貶義嚟嘅，係嘛？你係強調要大愛，係嘛？講公義、自由主義，係嘛？屌你種族平等，係嘛？屌你同性婚姻好多呢啲啦，呢啲咪叫做左膠咯，係咪？即係你。負面就叫左膠，係嘛？正面嘅就係呢個係公義，伸張公義，係嘛？自由開放，係嘛？咁你嘅社會主義係咩啊？係嘛？ 孫中山那套民生主義他就不想用社會主義這個字，因為社會主義太多不同的流派，所以他就創一套叫做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內涵呢就真的接近現在那些民主社會主義，同埋孫中山當年提出嗰個民生主義嗰、那個即係主要嘅幾項所謂綱領咧，其實係好 kill 咗嘅，老實講係嘛？節制資本係嘛？大企業收歸國營，平均地權係嘛？呢啲咪社會主義到不堪啊？係嘛？咁但係要有個民主政治嚟做基礎啊嘛，嗰、那個咪話民主社會主義咯，係咪？或者而家叫社會民主主義咯，係咪？咁我哋嗰陣時搞社會民主連線咪呢啲咯，係咪 ？Lead of Social Democrat，OK，、okay? 係嘛？咁 Social Democrat 就係左噶啦，係咪？咁但係左你有民主做基礎，那個左就唔會有問題啦，係嘛？政府受到監察噶嘛，係咪？屌你而家嗰個社會主義叫做習近平新時代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吧？咁习近平系一人独裁，咁呢个社会主义系完全冇民主嘅成分噶嘛？咁你话啊，人民民主咁啊，民主你人咩民主啫？系嘛？大家有眼睇噶啦，系咪？成个中国系嘛最高权力嘅七个人，就系呢个中国共产党嘅中央政治局嘅七个常委，系咪？排第一嗰个系总书记习近平，佢系皇帝。系咪？嗰六个咧，其实系傀儡嚟嘅啫。OK， 不过就每人管一份工作咁解嘅啫，系嘛？哦，有政法嘅，系嘛？即系纪律，即系啊中纪委嘅，有呢、這、一个吓去政府度做总理嘅，系嘛？有中央书记处嘅书记嘅，咁就呢啲咁嘅分工咯，系咪先？系嘛？咁咪系佢话晒事噶嘛？系嘛？呢、這个已经唔系寡头独裁，系一人独裁。咁你写咩会主义啫？系嘛？好啦，撇开政治极权唔讲，社会主义就要公平㗎嘛。係咪？孙中山嗰套就叫君父。所以孙中山佢话咩叫民生主义呀？民生主义就是大家发财主义。即係大家都有钱。真正嘅社会主义或者真正嘅共产主义原来喺北欧嘅大佬。係咪？挪威、芬兰、丹麦、瑞典呢啲地方。喂，收抽重税，系咪？但系佢还富于民，你由摇篮到坟墓，你都唔使担心嘅，系咪？睇医生你又唔使担心嘅，教育你又唔使担心嘅，系咪？基本你或者个人嘅需要，系咪？食衣住行全部唔使担心嘅。一个系大学做教授嘅，同喺街度扫街嘅嗰个住嗰间屋系一模一样嘅。呢啲就真系共产主义啦，系咪？即係當然唔係馬列主義嗰度共產主義啦。咁而家你係咩社會主義啫？係嘛？工人挖變，喂，又有呢啲血汗工廠喺度。喂，血汗工廠嗰度已經係喂喺對佢哋係一種即係一種剝削。屌你！你共產黨俾外國嘅資本家嚟剝削自己嘅工人嘅，係嘛？其实当年即系搞呢啲经济改革开放，咁咪即系学香港嗰阵时加工出口，系咪用低廉嘅劳工嘅价格，系咪俾个厂房你，咁你喺度投资啊、港资啊、台资啊、咩资啊咁样，系咪？咁你咪即系等于容许嗰啲即系帝国主义，屌你嚟中国去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嘅血汗，要用共产党嘅讲法就系呢啲人要斗争佢噶嘛，唔系你欢迎佢，系咪？好啦，你而家呢啲咁嘅血汗工厂已经系即系对啲工人不公义，再加上个政府即系对付疫情采取嗰种毫不理性同埋非人性、灭绝人性嘅嗰种高压风控，咁你话呢啲工人点顶得顺咧？屌你，佢有枪佢就实同你死过噶喎，老实讲系咪？香港2019年掟下汽油弹堵路，你又话佢违反国安法，又恐怖活动，又颠覆国家政权，九啊几样系咪拉咗咁多人？喂，喺中国大陆而家呢啲哗变或者呢啲民变，佢真系同你死过如及与皆亡嘅嗰种系，唔系讲笑嘅系咪？香港应该系温良恭俭让嘅，包括呢啲所谓勇武抗争嘅，相对都系比较理性嘅啊。咁有啲人就唉，如果咁样全国周围都有民变，因为呢一个即係非理性嘅封控疫情係咪封控令到周围都有民变嘅时候，共产党好易冧当，你唔使諗，佢唔会冧当嘅 ,ok? 屌你个好快搞掂你噶，系嘛？所以呢个先系悲哀，系咪？所以共产党你以前系谂住哇，即系你始终你顶唔顺啦，系咪？咁你当年国民党系咪？你戒严可以戒到几时啊？系咪？所以冇喺呢个蒋经国晚年，佢已经要还政于台湾人啦，系咪？逐步要做呢样嘢啦，系咪？因为你已经喂反攻大陆无望。偏安於台灣，已經係即係喺可見嘅將來都一段好長嘅時間。當然發展到而家就變成即係統獨勢不兩立啦，係咪？咁但係，畢竟佢都係一個可以俾你自由選擇嘅社會嘛，係咪？聽日嗰個投票，咁至少就係對呢個蔡英文喺第二任嘅中期嘅一個即係最大嘅考驗，同埋一個信任投票。如果呢次民進黨大敗嘅話，即係證明蔡英文呢、這個等於中期選舉啦。我而家話俾你聽，第二任啊，不過係係嘛？佢做咗一任四年，咁啊，第一任做四年嘅時候，2016年做到2018年，咁啊中期選舉大敗，就已經俾蔡英文投一個不信任票。到2020年，因為有反送中事件，香港反送中事件，加上这个习近平无啦啦讲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有台湾的一国两制方案，俾到民进党可以有一个机会去炒作操弄这个所谓抗中保台这个议题，再加上香港反送中运动。于是呢经过2018年的中期选举他失败了之后，是吧 ?2020 年争取连任呢高票。2022年这个中期选举又翻去2018年嗰个中期选举，可以喺呢度预告听日投票，小弟有份去投 ，OK？ 听日投票个结果就系反映咗对呢一个蔡英文投不信任票。如果听日个投票结果喺六个直辖市里边，民进党只可以保持高雄、台南嘅话，而嗰四刀咧落喺其他政党嘅手里边 ，OK？咁就证明呢一个中期选举啊，就系要下架民进党喺呢一个选举里边。咁但系唔代表2024年嗰个总统大选就民进党会输，系咪？因为嗰个咧系中央嘅选举，佢就可以打强力嘅抗中保台牌，系咪？咁共产党就配合佢整啲飞弹过嚟，或者飞机飞多啲过嚟，咁民进党又可以繼續執政，這個就是歷史的吊詭，有歷史在笑 ,OK, 就是這樣了。可以在這裡預告，即上次我用台語說的，台語和廣東話那句一樣的意思，輸到甩褲，輸得吞口，大家很快知道，明天九點鐘我們就去分析評論那個選舉結果。今天節目做到這裡，拜拜。